为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朝鲜各社会团体25号在平壤的千里马文化会馆举行了反美集会和揭露美军犯罪行为的图片展。由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朝鲜同世界人民团结委员会、朝鲜亚非团结委员会、朝鲜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朝鲜反战维和医师协会等团体的负责干部和成员，以及平壤市民和特邀客人参加。反美集会上宣读朝鲜政府、政党、团体联席会参加者10号向美利坚合众国发去了公开信之后，有一些人做了发言。反美集会结束后，参加者观看了反映美军曾于侵朝战争时期和战后在南朝鲜所干出的屠杀行为和犯罪行为图片。